的兵种，我为你干下了梦愿，我为你花费了许多银，我为你我母爱情。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